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幺零零点六兆赫，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15:00到15:30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都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提升农村妇女健康意识，改善农村妇女生活质量，助力农村妇女科学素质。接下来请您收听京津冀农村妇女健康素养提升服务系列专题节目。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非常荣幸的请到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同时呢也是副主任医师张宇辉老师。张老师您好。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张老师呢在上期的节目当中呢为朋友们介绍了孕期保健的内容。那么今天啊，我们又带来了一个话题啊，就是产后抑郁。很多的女性的朋友在生完小孩之后啊，都会多多少少的发生情绪的变化，有些朋友呢甚至是确诊为了产后抑郁。所以我们今天啊就要请教一下张老师啊，到底什么是产后抑郁，产后抑郁又是怎么发生的呢？ 我们要想呢走出产后抑郁，必须要知道这个产后抑郁是怎么来的，您是怎么得的。那么有了这个知识的积累，在你出现情绪变化的时候，你就可以想到今天出现的这个情况曾经在我们收听广播的时候是学到过的。我们说的这个产后抑郁啊，实际上发病率还是挺高的。那么据统计呢，在20%到50%的女性不同的程度都会出现产后抑郁的情绪，只不过有的人轻，有的人重。那么产后抑郁呢，它本身是一个精神性的疾病，一般呢是在产后5到10天就可以出现。这种抑郁呢，多数都是在6周之内，就是产后6周之内就出现了。那么如果你超过了6周，或者是不在这个时间段之内出现的，那就不属于产后抑郁的范畴了。那么产后抑郁它最重要最核心的表现呢，就是说这个产妇整天呢处于一个高兴不起来的状态，她呢无缘无故呢长时间的这个哭泣，比如说这个动不动可能之前也不是一个特别娇弱特别这个敏感的人，怎么动不动就哭呢？并且呢这种情绪变化它是有特点的，就是说它早晨呢相对比较重，夜晚比较轻，那这个也符合我们中医的认识。一般讲呢，我们说早晨都有起床气，那么这个起床气它实际上就是说早晨的时候你的气血还没有运行开，你的情绪各方面还没有调动起来。那么这个产后抑郁也是这样的，早晨的时候它的抑郁的症状呢会重一些，白天它的气血运行包括它的思维逐渐的活动之后，各个症状呢就会稍微轻一些了。晚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部分人群他对兴趣愉快感都会缺少，比如说他以前特别喜欢化妆啊，或者喜欢这个读书，或者喜欢听音乐，那么从这些兴趣当中他能获得满足，在产后抑郁这个阶段他对原来感兴趣的事情都不再感兴趣了，对什么都没有兴趣，而且呢这种疲劳感呢烦躁抑郁的这个情绪呢特别明显，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产后抑郁的常规的表现。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产妇得了这个抑郁症呢？ 我们女性呢实际上身体啊相对于男性来讲呢是相对比较敏感的。那你看我们女性从青春期之后来了月经，月经前月经后 包括我们的孕期、产后，包括更年期，这几个时期女性都比较容易出现抑郁啊，或者是烦躁啊，这些情绪的变化。比如说很多女性在月经前都特别烦，甚至想哭，甚至这个发脾气，这都是跟她的激素水平波动是有关系的。那么产后抑郁这个阶段也一样是离不开，因为我们说这个胎儿分娩出去之后，那么母体实际上是有自身的变化，激素水平下降了，这个波动会给母体带来，就是给妈妈带来很大的影响。那么这个既是激素变化的影响，同时又跟产后比如说家庭矛盾呢、第一次当妈妈没有经验呢、那很多妈妈都会有这种自责内疚的心理。那很多女性经常会这样描述，说就哺乳这件事儿这么简单，为什么我就做不到呢？实际上她就是因为没有经验，而且呢对自己要求呢也比较严格，再加上比如说因为产后她会出现呢，比如说身体上的不舒服，睡不好觉，或者孩子一哭她就特别紧张。那么也有一些呢产后不被家庭关注，关注力都集中到了宝宝身上，这种落差也会让女性呢产生一些不平衡的心理。所有的这些情况归结起来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说激素水平的变化导致了产后抑郁在这个时间段发生的几率就比较高。第二个呢就是说孕妇自身的问题，第一就是说没有经验呢、在处理各种矛盾的时候没有社会经验，也没有这种应对复杂矛盾的这种心理素质，没学过这方面的知识，所以这是一个综合的复杂的因素造成的。 那么我们想问问张老师，产后的抑郁和我们平时所说的抑郁症它到底有什么不同？ 我们之所以把产后抑郁拿出来和其他的这个抑郁不一样，就是说呢我们这个产后抑郁它的危害性要高过其他类型的这个抑郁。那我们说呢这个它不单影响妈妈的身体健康，而且如果妈妈处于这种抑郁焦虑的状态，它也会影响宝宝的身心健康，也会破坏夫妻感情，影响了这种亲子关系，那包括呢对整个家庭的生活氛围、生活质量都有影响。那么也有一些研究呢都已经表明，这种产后抑郁如果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它是对孩子的智力、性格，包括他的心理发育都是有影响的。那么这类的孩子在青春期出现暴力行为的几率呢就要升高的。我们这么强调产后抑郁这件事儿，就是希望呢家庭和社会都能给予产后抑郁一个很大的关注。我们经常在新闻上或者是在这个媒体上能看到说明星啊抱着孩子一起跳楼自杀啊这种新闻，它实际上也是产后抑郁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就是这种抑郁除了本身这种自杀行为，它还包括一个伤婴和杀婴的情况。我们说很多妈妈她会在自杀的时候心里呢会想到，就说我的孩子如果留在这个世界上，那他也会受苦或者是照顾不好，所以有的时候这些妈妈会带着孩子一起跳楼或者是进行其他的这种自杀的行为。所以这种我们在心理学上呢把它称作叫扩大性自杀，就是说他放心不下这个孩子在世界上存在的这些照顾的问题啊，他往往会带着这个孩子出现这种集体性自杀。所以我们家庭当中要更多的关注产后抑郁的情况，它波动的范围和损伤的这个范围都是比较大的。我们在这个家庭当中啊，不要认为说女性发脾气就是作，特别是产后的女性，如果她表现出了爱哭，自己喜欢独处，比较敏感，或者是情绪呢比较暴躁，她实际上是在向家庭成员发出一个信号。那么在这个特殊的时间段，需要全体的家庭成员能够给予她安慰，能够给予她更多的关注，甚至呢能够想到说她可能是产后抑郁的情况比较严重，那建议呢也最好到医院里面进行确诊，避免呢这种家庭的悲剧出现。 很多人说产后抑郁，产后抑郁是不是从孩子一落地那一刻开始， 这个产妇她的激素水平啊等等就发生了变化，就开始有这个产后抑郁发生了呢？还是说我们过一段时间随着她的调整会有这种不良的情绪？ 产后的抑郁呢，实际上多数都是在这个产妇出了医院之后回到家里面，面对家庭的全新的成员，全新的家庭关系，她在眼前浮现的就是各种不会，各种的不理解，以及呢各种这个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它实际上是对女性一个心理上的考验。一般这个阶段都会在比如说出院之后5天左右，基本上这种情绪就会激发出来。因为前一两天可能你全家都陷入这个初得贵宝宝的这个 兴奋之中， 对，这开心劲儿还没过去呢，可能孩子一哭大家都来看怎么了怎么了，大家都想办法。那慢慢的过了这个4-5天的时间，实际上每个人都是处于一个疲惫的状态，爸爸也不愿意起来了，奶奶也觉得这个事儿也不关我了， 对 对，所以这个时候妈妈心里会有一些波动，比如说她会想到，哎，这件事儿怎么责任全都推给我了。所以在产后5-10天是出现情绪波动最明显的阶段，因为这个时候所有的矛盾都凸显出来了，没有人再愿意继续伪装了，很多事情可能就摆在了面前，究竟谁去洗尿片，究竟谁去刷奶瓶，这件事情和这些劳动量就凸显出来了，所以在这个时间段比较容易高发。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个产后抑郁它是一个我们叫可以自愈性的疾病，也就是说比较轻的症状，产妇通过自我调理或者是这个家庭成员可以倾听啊，可以安慰啊，它是可以自己调整过来的，但是前提就是说各种矛盾能够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消散掉，或者是呢解决掉而不被激化，那么这个时候就比较好处理的。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产妇一旦是有了抑郁的苗头啊，我们就应该赶紧的，是不是进行这种情感上的、精神上的梳理呢？ 对的，如果你家里面发现了产妇出现情绪的波动比较大，特别是这个夫妻之间啊，不能说倾听的时候就是去倾听，而不是说边倾听边辩解边辩论，甚至演变成了吵架对峙这种场面。那我们在临床当中很多情况都是这样，产妇跳楼就是一怒之下，就是开窗户就跳下去了，就几句话的事儿。我之前有一个患者，她是在我这治疗这个不孕不育的患者，大概她怀孕的时候是39岁，生的时候是40岁，因为整个孕期过得也不是特别的平淡，也不是特别顺利，她也是在产后3个月的时候，和她一起另外来就诊的一个女性告诉我，她就是跟这个家里人半夜起来吵架，就说她敏感到她睡不着觉，睡不着觉之后呢，她就把她老公叫起来了，就说我心情不好， 你跟我聊聊。 对，由于把白天跟那个婆婆发生的矛盾互相倾诉了一下，这个男的可能也觉得都这么晚了，你还不让我睡觉，再说你指责我妈妈，你这不就给我压力吗？然后这个女孩就是得不到这个情感上的安慰。一瞬间就开着窗户从楼上就跳下去了， 太可惜了。 对，这个也当时也爆出来新闻，就是说实际上很多事情都是冲动情况下造成的这种无法挽回的损伤。所以如果发现孕妇在情绪激动或者是说在这个气头上，那你不要去激惹她，就把这个火气降下来。实际上日子还有这个成熟的这个点，就是在你一点一滴的积累当中，慢慢的这个产妇心理才变得强大，她的经验才能够积累起来，她也学会如何当妈妈，如何做好妻子和妈妈之间角色的转换。 这个转换是非常的重要的哈。那么在产妇5到10天是最容易发生抑郁的时候，老公应该怎么做才是一种正确的方法呢？ 我们说实际上呢，这个爸爸这个也需要快速的进入到这个父亲的角色里面。实际上男性成熟的更晚一些，相对于女性来讲他进入角色要更慢。有很多爸爸有了孩子可能只是心理上高兴，但是他不知道他自己面临着什么样的责任和义务。他可能觉得好玩，我高兴的时候就抱一抱，我不高兴的时候就不管他。但实际上父亲要尽快的进入到这个家庭的角色当中，对缓解妈妈的这个焦虑有很大的帮助。咱们就说晚上起夜这件事儿，孩子一哭，那你是让产妇起来安抚孩子，还是说你爸爸应该起来呢？就说在这个家庭分工上，那么爸爸要积极的承担一些责任，因为我们知道产妇她是身体比较虚弱的，特别是在前3个月。比如说他的气血还没恢复，他的子宫还没有完全复位，那么他的盆腔那盆底肌肉还没有完全恢复，他的睡眠得不到保证，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是需要爸爸更多的承担一些家庭的责任，你包括多做一些家务啊，比如说如果你是母乳喂养，那你要把孩子抱过来，喂好了之后你要拍嗝，就是这些细小的事情，可能产妇看在心里，她实际上也会知道你在默默的付出。但如果你无动于衷，甚至很多爸爸，我们在很多有的时候聊天的时候，爸爸还保持着婴儿般的睡眠，就是你爸爸听到孩子哭，他睡得比孩子还香，那这个时候你肯定要激化矛盾了。所以有的时候爸爸在进入这个角色过程当中，要在妈妈身体没复原的这个阶段，你要更多的去承担父亲的角色，要承担家庭的责任，承担更多的这个家庭劳动。 所以我们说男性呢更应该去关爱他。 对对，因为妈妈是这样，就是说很多妈妈在怀孕前她实际上也是职场妈妈，或者是她有自己的工作，但是生完孩子之后她实际上是处于一个与职场相脱离，甚至与社会有的时候都有一些脱离的这个环境当中。很多职场的妈妈她有这种想法，就是说哎呀，我再回到职场当中，或者是再回到以前的工作环境当中能不能适应呢？就是他自身的压力是一个综合因素，不光是孩子的抚养问题，那么还有他自身的个人的 就业 职场啊，对，比如说这个来自婆婆的压力呀， 对， 那包括自己母亲自己家庭的压力，压垮这个女性的精神因素的，他一般都不是一个独立性的，你就是一个夫妻关系啊，那可能相对比较好调节。但是如果你纠缠到了比如说这种婆媳关系，自己的性格或者是对自己的规划没有那么明显认识，认识不清的时候，也容易加重女性的这个焦虑的情绪。 那么如果我们一旦发现了我们家庭中的产妇有这种抑郁的倾向啊，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做好这种有抑郁倾向的产妇的看护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处理不好，这就是一个激化矛盾的一个小的这个导火索。我们究竟是对有抑郁倾向的这个产妇怎么来进行关爱，怎么看护？我们定出的原则呢，就是说既要保证产妇的安全，同时也要确保婴儿的安全。那么这两个原则有的时候说起来可能有点矛盾。就我们之所以要强调婴儿的安全，就是因为刚才我们提到过了，因为产后的抑郁它有一部分人是有伤婴杀婴的倾向。那么对这部分人群，如果你意识到了这个妈妈是有抑郁的倾向，她有过自杀的想法，或者是有过这样的念头，那么这个家庭成员就要关注到他独立带孩子的这个期间是不是存在着这样的行为，或者是及时制止他这种行为。那么这个前提是什么呢？就是你必须要保证产妇的安全，而不是说你只关注到你家里宝宝的安全。那产妇实际上那也很重要嘛，是吧？他的情绪如果很快调整过来，那么这是还是一个幸福的家庭。如果你不关注产妇的情况，那么可能产妇她自身的情绪得不到满足，她这种抑郁的症状就会加重， 也有一些呢，这个爸爸或者是婆婆知道了我们这个原则之后，就变成了家庭的这个抢婴儿大战。就是说婆婆一看到这个情绪不好的妈妈去抱孩子，她就会误以为这个她会伤害到孩子，但实际上是没有必要的。多数的妈妈可能在情绪平稳的时候，或者是相对平稳的时候，她对这种对伤婴杀婴的这个现象还是个别的。但是我们心里面设有这个防线，绷着这根弦儿是对的。比如说在女性爆发家庭矛盾之后，如果确实是激怒了这个产妇，那这个时候你是要关注到婴儿的安全的。但是如果是日常生活当中，不要发生这种争夺婴儿的情况。 那么我们这些产妇一旦患上了产后抑郁症，应该如何正确的治疗啊？如何进行日常的保健呀？注意点什么呢？在生活中， 对这个产后抑郁肯定是需要治疗的。轻症刚才我们提到了，它实际上有一部分人是有自愈倾向的，也就是说如果心态比较好，这个女性她的知识储备比较足，比如说您听了我们这个节目之后对产后抑郁有一个大概了解，那它就是一个激素波动造成的一个情绪的变化。那么你知道了这个之后，如果你产后出现了相对应的情况，比如说有点心情不好啊，那及时调整过来，对于这部分轻症的患者很容易就纠正过来了，也不需要服药。因为我们知道产后这个特殊的阶段呢，它都是处于一个母乳喂养的阶段，这也是现在我们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就是很多妈妈不能放弃母乳喂养，因为她觉得这件事儿还很重要。但是如果她的抑郁程度比较重，处于中度和重度，那么这个时候是需要她断掉这个母乳，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抗抑郁的药它实际上是能透过乳汁传导给孩子的，就是孩子可能会吸收到部分的药物，那么对这部分药物肯定是对孩子的这个神经系统发育是有不良影响的。那么也有确实是临床当中有一些中重度的女性，也是这一部分人最容易出现家庭悲剧的人群，就是他们一方面无法放弃自己母乳喂养的权利，但是呢，另一方面他面对自己不良情绪他是无法控制的，悲观的情绪上来，抑郁的情绪上来，有的时候个人就无法做出靠自制力就能够调整过来的了。所以对中重度的产后抑郁的患者，我们是建议他停掉母乳喂养来服药呢，来治疗的。我们呢在这里呢也给大家推荐呢用于轻中度我们中医有一些呢比较有特色的方法，而且这些特色的方法呢也不需要你停掉母乳。那么对于一些有强烈母乳喂养需求的人这些小妙招都是外用方法，或者是呢不需要你服药的，那么对宝宝产生的影响呢都很小。第一个方法呢就是说心理疏导。我们要学会和自己和解，就是说无论你是个人性格的原因，或者是说这个家庭的影响啊，比如说出现了家庭矛盾，或者是您家的这个经济状况不好，那你要面对现实，接受目前的情况。比如说爱人的公司可能就没有起色或者失败了，你首先要接受这件事情。 对， 那可能你的孩子可能比如说长得不够白，或者是说长得不够胖，你要先接受这件事情之后再去想办法来解决。所以和解是你先要从心理上给自己一个暗示，这件事情你要跟自己的内心和解，你先接受了它，我们才能想办法怎么去解决它，怎么去克服它。第二个呢就是给大家推荐呢一个泡脚小妙方。这个泡脚呢主要是用中药来煎制的，那么这个方呢主要是以疏肝解瘀，那这个瘀也是我们这节课介绍的这种抑郁的情绪。那我们通过呢用中药泡脚，那么一个是有这个温热的作用，它能够促进呢药物在我们足底能够呢得到更充分的吸收，药物呢它有治疗的作用，有疏肝解衣的作用，同时呢这种泡脚的方式还有助于睡眠。对于那些睡不着觉或者是睡眠质量比较差的朋友，效果是非常好的。这个泡脚的方呢就是用柴胡20克，香附20克，玫瑰花20克，鱼筋20克，青皮20克， 这个处方呢，大家可以呢这个到药房自己去配，或者是呢到社区医院里面去配上这个药方，把这个药呢提前在这个砂锅里泡上半个小时，泡透了之后，我们拿呢这个大火把它煎开，煎开之后再转成小火，那么一共呢煎煮到45分钟的时候，把呢这个药汁儿倒出来，倒在洗脚盆里面，刚开始肯定比较烫，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先熏一熏，让它这个热气啊熏着我们整个的这个双脚，等到温度允许的时候，我们再把这个双脚放到这个药液里面来浸泡，都是疏肝解郁理气的，那么它对缓解女性情绪焦虑，缓解这个气机壅滞是效果很好的。泡了脚之后呢，把这个脚晾干，我们呢可以抬起自己的这个脚底，用我们所有的这个脚尖都勾起来之后呢，在足底部呢它会形成一个坑，这个坑呢叫涌泉穴，那么这个穴位呢本身呢它对睡眠是有帮助的，我们大家呢可以用大拇手指使劲的按一按，或者是呢转圈的揉一揉，那么这个时候大概两三分钟，脚的温度基本也降下来了，这时候就可以穿上袜子去睡眠了。那么通过泡脚这15分钟左右的时间，可以起到很好的缓解产妇的情绪的焦虑这样的一个目的，同时呢能够有助于她改善睡眠，行气活血，能够呢对她这个抑郁状态有一个调整的作用。 嗯，所以看来呀，这个产后抑郁呢，及时的治疗，及时的调理，女性朋友都可以走出这种抑郁的。好，非常的感谢张老师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 啊，好的，听众朋友们再见。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也欢迎您在每天上午10:30、下午15:00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行京津冀。 乐行京津冀改版了，从5月26号开始，我们的首播时间调整为每天下午的17:00到18:00，次日中午11:00重播。改变的是时间，不变的是陪伴，换个时间让我们继续乐行京津冀。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6:00、16:00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16关儿哎，尖牙门跳哎， 小日子好比那花 是天